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第二天8点便要出发去机场，周迷定的是7点钟的闹钟，起来放轻了动作，怕吵到顾菲菲，只拿手机照明，下床去洗漱。他挤了牙膏刷牙，通过浴室的小窗往外头看了一眼。北城的冬天常常是持续的阴霾天气，像是酝酿着暴风雨的前奏。天气冷得暴烈，和东城那样绵绵不绝的潮湿的阴冷全然不同。正这样边刷牙边发呆，睡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来一看，怔了一下，从来没存过姓名的一串数字，但早就熟悉的一眼便知。手机震动不止，他将牙膏沫吐掉，清水漱干净了，依然没停，好像由不得他不接一样。周迷拿毛巾擦了擦手，终于将其接了起来。谭燕西径直问他， 起床了吗？ 嗯。 能不能下来一会儿跟你说两句话？ 电话里。 电话里说不清楚。 僵持了片刻，周迷开口， 你知道我住在哪儿？ 啊，问的你朋友，最多10分钟。 静默的一瞬间，周迷仰头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你稍等。 周迷推开楼下大门，扑面而来的凛冽寒风叫他呼吸一滞，眯眼去看，便看见谭燕西站在楼前那棵枝桠嶙峋的梧桐树下。他穿一身的黑色，连大衣里头的高领毛衣都似比墨色还要浓重。许是听见了开门声，他抬起头来。早过了日出的时间，但今天显然是个黑云压城的阴天。他们隔着稀薄的天光彼此注视。终于周迷将外套裹紧，迎风朝他走过去。等走近了，闻到他身上浓重的烟味，头发几分凌乱，双眼里熬出的红血丝，不知是否出门的急，胡子也没刮，下巴上冒一圈青茬。从未见过这样不清爽的谭燕西，他整个人像是沉了一宿的艳茶。谭燕西却没立即开门见山，打量他一眼，看他呢绒大衣的下摆里露出的是棉质的睡裤，脚上还撒着棉拖，便开口， 外头冷，去我车上说。 不用，你不是说10分钟吗？ 那你先上去穿暖和点再下来。 真的不用，你直接说吧，说完我就上去。 然而谭燕西却将他衣袖一捉，有那么些不由分说的意味，一边拽着他往前走，一边掏出车钥匙。不远处一辆车解锁，车灯闪了闪，是他自己爱开的那一部库里南。快到车子那儿，周迷有些固执的不肯上去，去拦他拉副驾驶门的手。 吹了风，一会儿你该感冒了，嗯？ 周迷顿了一下，是因为他拉车门的时候，他手指碰到了他的手背，冰块一样的温度。最终，他还是上了车。他刚起床，暖和得很，他是觉得他很冷。谭燕西绕到驾驶座去，启动引擎，先将空调的温度和风速都调到最大，出风口里呼呼地开始冒着热气。除此之外， 再无别的声音。谭燕西很有些烦躁，一般这种时候他都会习惯性的点一支烟，然而他摸口袋却只摸到一个空掉的烟盒。他拧眉将其捏瘪了，颓然地叹了声气，便垂下眼来看着他，又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开口： 你说让我不要再找你，这事儿我反正没答应你，也算不得我破坏承诺。 非常具有谭燕西风格的开场。周迷没出声，只是敛下目光等他继续。他的语气比声音还要涩然。 我从来是个唯结果论的人，活了三十多年，理论和实际结果自洽，形成闭环，反复论证，这就是个行之有效的生存法则。我真没有那么容易去打破这种惯性。 谭燕西不自觉地伸手去探了探风口，好似要看看这风足不足够暖，顺便还往他所在的方向拨了拨。这动作也好似是给他自己时间上的缓冲。又过了一会儿，他才接起方才的话，更冷郁沉涩的声调： 我妈在年轻的时候在一个越剧剧团做演员，那时候演出认识谭真山，我父亲。 那时谭振山的原配夫人正在住院，癌症晚期。谭燕西舅舅便撺掇小妹抓住机会，更是自己亲自替他出谋划策。之后没多久，尹涵玉怀上孩子，但究竟怎么怀上的，已然成了各有说辞的悬案。尹涵玉的说法是，谭振山那晚喝了酒，强迫了他；而谭振山的说法是，尹涵玉自己使了手段，叫计生用品无效。但终归珠胎暗结已成定局，谭振山自然不可能叫自己非意愿之下的在外头种下的种毁了他的前程，便恩威并施地叫尹涵玉堕胎。那时这胎已足五个月了。谭燕西舅舅三教九流都有些狐朋狗友，想法子搞迂回战术，知道了谭老爷子的夫人谭燕西奶奶的行踪。奶奶是信佛之人，谭燕西舅舅便趁着奶奶有次去佛寺烧香，折磨到人跟前去，二话不说的哐哐磕头，哭嚎着叫他容小孙子一条性命。奶奶将他单独叫到一旁，要听各中缘由。舅舅拿出 B 超单子给他看，20周的婴儿四肢都将长全，那是分明可见的一个人的形状。舅舅声泪俱下，说这么大月份堕胎，那是要用钳子将这胎儿钳碎了再一片片掏出来啊。您也是生过育的人，求您救救我小妹，救救我小外甥。奶奶一副慈悲心肠，却有雷霆脾气，由不得谭振山什么前途不前途的，总归这孩子无论如何得留下。但各种关巧过分复杂，尹涵玉生下孩子之后过了2年多，才由着奶奶从中安排跟谭振山结了婚。谭家由不得一个男孙在外头做私生子，给人当作把柄，两害相权取其轻。那2年多，尹涵玉就住在现如今的那栋小洋楼里，过得不知是什么日子，看不见天，更看不见兄长许诺过的锦衣玉食的前途。那是育儿初始最艰难的2年，而他生下孩子时才不过19岁，自己都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后头虽然跟谭振山结了婚， 只得了一个名分，实际境况并无半点好转。谭振山看他不惯，那头更有原配留下的孩子视他为蛇蝎。他小门小户出生，被放到这朱门绣户的复杂环境里，没被逼疯已属难得。他自不可能对孩子和颜悦色，他后悔极了。他还年轻，他长得这么漂亮，稍作经营便可嫁个门第稍高又对他百依百顺的男人，他何苦要火中取栗，把自己一生都悬在这冰冷冷的高门之下？而这里头最无辜的当属谭燕西。他并非出于自我意愿的出生，又在出生时就已被剥夺了任何被爱的可能性。起初奶奶还对他有所垂怜，可他五岁那年奶奶去世之后，他便走入一条比尹寒玉所经历的尚要孤独百倍的荆棘路，没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他只能一寸寸扼杀掉自己对所有至亲血肉之人的幻想，从一枚小小的棋子开始，逐步的筹谋厮杀，最终在谭家占得立锥之地。这里头没有温情，只有精准的算计。周迷没去看时间，但他很清楚，时间早就过了十分钟。他愿意叫时间停止下来，而即便无法停止，他也可以任由他们飞逝而去。他从没这样靠近过这个男人，他值得他浪掷光阴。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